天，看那白云轻轻地飘，带着我的思念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阳光多灿烂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让爱流心间。生有缘，让我有个心愿，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，与你一起看草原，去听那悠扬的歌，去看那远美的眼，看那漫漫长长的路，能把天涯望断， 相信我，不要再蹉跎，走到爱情的转角。 风在对我说，你要保护我，不要再和我吵闹。 我宁愿一生守护我心爱的主角，永远不再和你计较。 我要陪着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心有灵犀，每天为你祈祷。 我付出一生一世陪你天荒地老，让你今生今世依靠。 我要陪着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人人年年都陪你一起笑。 我甘心情愿为你和你白头到老，永远永远守护着你分分秒秒。 让我陪着你到天涯海角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 请你相信我，不要再蹉跎，快来我身边撒娇。 风在对我说，你要保护我，不要再和我吵闹。 我宁愿一生守护我心爱的主角，永远不再和你计较。 我要陪着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心有灵犀，每天为你祈祷。